想坐邊一台，邊一台主持，邊一台節目，咁、 嗯 啊、你寫翻曬出嚟，咁然之後咧，我哋就會同你做安排㗎啦。咁、 嗯、 啊，除咗即係 PM 俾我哋嗰、那個花生台 page 以外咧，就可以 email 俾我哋嘅。咁我哋嘅 email 咧，就喺我哋自己喺嗰、那個花生台嗰、那個呢、這個網聚啊，嗰、那個 banner 上面都寫咗啦，就叫 HK Angry Peanut @gmail.com 咁 email 到呢度咧就 OK 噶啦。 不如出嗰個 banner 得唔得？出唔到啊？ 嚇咁啊，即係我哋畫頭都有噶啦，頭先都 畫頭 嗰度。 OK， 咁好啦，咁啊好，咁啊時間差唔多。 好， 咁啊陣間咧，即係可以即係未瞓嘅朋友就可以睇埋我哋爐炒花生嘅直播啦。 係， 好，拜拜， 拜拜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你听紧嘅系 hkpeanut.com 香港花生，我系卓佳佳。Hello。